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交陈松光报告新闻。美国西岸马头劳资纠纷谈判破裂，乔治政府即将介入。西岸港口封闭，美国每日经济损失20亿美元。全国储存肉类的仓库已经放满不能够出口的产品。有学者估计，若果供潮持续不到两个星期，很多肉类生产商要被迫停产。美国股市经过连续六个星期下挫之后，跌势喘定，道指开始一度上升，随后很快出现回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系报7500点，跌2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130点，跌9点。投资者摸索大市方向，但系未来几个星期陆续有企业公布第三季业绩，唔敢贸然入市。而美国西岸港口的供潮未解决，对美国经济存在隐忧。伦敦股市亦都下跌，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3775点，跌38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8937点，比本港寻日收市微升6点。本港发现首个登革热异型病毒个案，同过往发现的一型不同。患者是一名61岁男子，居住在深水埗。另外，本港再发现两宗登革热个案，令到感染个案总数增加到33宗。卫生署副署长梁柏贤表示，感染不同类型的病毒出现并发症而导致死亡的机会是100%，但是他强调新类型的病毒未至于扩散，现时最重要是控制蚊虫和灭蚊。教育统筹局长李国章说，提出中大和科大合并的意见是应两间大学校长和管理层的要求而表态支持。他说，过去和各间大学校长商讨，其中科大和中大校长认为合并有助提高香港高等教育质素，提高教师的凝聚力和增加研究人手。李国章说，不觉得自己有犯错，因此无需向两间大学的学生道歉。他更加强调自己曾经是大学校长，因此不会干预大学自由。中大和科大的学生都不满李国章的回应，他们已经收集到超过1800个学生签名，要求他道歉。社署署长林郑月娥表示，预计下年度综援开支会增加到180亿或者以上，比今年度增加20亿。林郑月娥说，93年推出综援计划以来，个案都不断上升，不过9月份比8月上升接近 1%， 升幅已经收窄。其中因为失业领取综援的升幅亦都放缓。由于社会保障一直承受好大财政压力，因应目前通缩，综援金额有下调的空间，希望腾出资源协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屋宇署完成今年8月观塘月华街发生的檐篷倒冧调查报告，并且交给律政司考虑进一步行动。调查发现，檐篷倒冧是因为拆卸上面的嵌建铁笼所导致，而檐篷内的钢筋亦都出现侵蚀的情况。处理屋宇署署长张夏威说，已经加强巡查清拆嵌建物工程，特别是一些风险较高的工程。如果工程欠缺安全措施，或者是以危险方式进行，屋宇署会加强检控有关承建商和工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早上天气稍凉，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地区再低1-2度，日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较为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47%，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现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级间中8级。初时南部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南部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级间中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到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有骤雨。香港电台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 FM 94.8至96.9 Radio 2。 建造业的雇员如果被雇主拖欠人工，应该尽快向劳工处投诉，保障自己的权益。投诉可致电2717-1771劳工处，或者联络劳资关系科分区办事处。雇佣条例清楚规定，雇主要准时出粮，不可以迟过粮期后的7日。违例雇主可被罚款200,000元和监禁1年。雇主和雇员都应该妥善保存薪金和出勤记录，以避免争拗。 香港好客之道不是讲句 hello 咁简单，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都有自己的好客之道，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如果在街见到啲游客揸住本香港地图，毫无头绪唔识路嗰阵咧，千祈唔好诈睇唔到、听唔到噃。我哋身为香港市民，都要出一份力，主动咁帮下佢哋，耐心咁去解释。就算你唔识讲，做手势佢哋一样明噶。 香港好客之道嘅精神，需要每个香港人全程投入去发挥，因为香港嘅旅游业系你同我都有份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丝绸教育中心联合主办， 杰出青年协会协办，纽约人寿环球保险有限公司全力支持， 最佳进步奖2002， 杰出青年协会副主席莫凤如校长， 今日比琴日又进步啦，听日比今日又进步。 10月14日星期一下昼2点， 九龙公园室外运动场， 最佳进步奖2002， 眼光放远啲，欣赏别人多啲啲。 頸都長埋啦，咁就知佢哋到星期一嘛。 星期一啦，黑色星期一，希望咧我哋嘅黑色星期一咧，可以令到你沮喪嘅星期一，翻工嘅星期一咧，係加點少少呢一個樂趣。 我覺得可能更加沮喪，我聽日又可能咁翻工或者翻學啦。 唔係有啲朋友有啲即係起嗰啲即係 website 咧，都係為咗阿雲海嘅 topic， 即係跟住雲海個 topic 嘅走勢。 我今日已經咧好乖咁咧，將啲聽眾咧就係即係 email 嚟夜媽媽嗰啲啦，我已經印曬出嚟。 即係要做功課，想請槍嗰啲全部俾。 晒运 啦。我要俾晒运彩， 系我未复啫。 至于佢帮唔帮你咧，就要睇下佢肯唔肯帮你。 咁啊，要睇下你嘅彩数去到咩位置。 佢帮我有乜理由解 paper 唔止吓？ 咪都话要请枪嗰啲，咪要都话要云海要鉴证， 系有啲咁嘅事好、啊。 不过我哋都系学唔会帮你写啲 paper 噶吓，放心，佢可能都冇乜 冇乜机会， 冇乜机会。主要都系你自己揾先，其实好多嘢都可以自己揾到嘅。你只要打嗰啲入去嗰啲 internet 度，嘟嘟嘟嘟 search 咁就， 其实好多都揾到 嘅。冇错，不过你想要云海嗰啲最机密嗰啲最机密最机密，连我都攞唔到。我叫云海 email 俾我咧。 你知咧，做呢啲 paper 咧，你即系如果问人攞 reference 咧，你要 name 翻后边个 reference 噶嘛？咁、你个 reference 系云海咁样，我惊个 professor 会 云海唔会俾你哋噶啦，放心啦，我都话叫阿云海 email 佢嗰啲地址俾我咯，叫佢 email 嗰一扎 email 俾我，唔系嗰啲 site 俾我。佢直情係咁已整咗兩個市，仲要係去唔到嗰啲咧，就係一撳佢得一頁嗰啲咧，係咁跟住撳唔到嘢。係 咩？有啲咁嘅事？ 好，你個人真係咁，唉， 好，要點歌要點歌。 今個禮拜一咧，我帶餅帶，係，咁啊好想揾， 我好想睇， 仲未睇， 我仲未睇， 其實我都仲未睇嘅。 嚇，你 咧？ 但係你飛機，你而家俾我睇啊？ 哦，就係呢個嗰個。 我而家諗住播一隻歌先，係， 但我想 咧喺只歌裏邊咧就俾你睇， 好， 唔使大家即係聽住咁睇噶嘛呢啲嘢，係咪先？又睇唔到嘛大家。系咪？咁我而家开咗个机，咁就等佢 ready 下先。好钝嘅而家呢啲。 同埋我想点首歌俾我朋友， 所以而家俾个机会你。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琴晚咧见翻一个七年冇见嘅好朋友，咁佢系我嘅恩师嚟嘅，系、一个喺唱歌方面嘅恩师嚟。 你曾经唱歌咩？ 系啊， 出过碟 冇。咁佢系教我唱歌嘅，就系、阿 Don。 哦，原来你个面嗰度有两条肌肉系废嘅。 系啊，走粒肺走粒啦嘛。唔系咁啊，等佢认真点一首歌先啦。咁啊，点俾阿 Don 听，同埋咧点俾阿佢肠胃炎嘅太太啊 Mia， 同埋佢领养嘅仔仔啊女女啊仔仔 啊仔仔女女啊，因为 咁啊即系个。即係上次你喺電台度講嗰樣嘢咧，即係兩個嚇、美國夫婦領養個中國， 哦、 美國其中一個咧，佢就喺領養咗一個仔仔咧，咁佢就叫 Jonathan， 咁樣點俾佢聽咧，咁希望因為太耐冇見，好開心，因為佢星期三就走噶啦，我知道，咁啊可能 有冇同佢講關啲 UFO 嗰啲嘢？ 佢會鬧我嘅，不過其實呢個阿 Don 咧都好勁嘅，佢。而家就做咗啲另外工作啦，佢以前喺太空总署里面做工程师。 哎呀都好羡慕。 所以我点俾阿Don听佢首。 我好妒忌。又羡慕又妒忌。 我希望佢有啲好开心嘅日子喺之后嘅日子过。 OK。喺呢首歌播放期间。 係我会睇呢个。 将会播放一个片段。嗱呢个片段呢就係、我由香港起飞。 係。 飞緊去芝加哥。On the way 去嗰陣时呢我哋见到一个日出。咁呢個日出咧就據說咧就係一個 international deadline， 因為我 pass 緊嗰個 international deadline， 咁就即係調轉翻嗰一日啊嘛。咁就喺嗰個時間拍，咁我拍嘅時候咧，我喺個 viewfinder 嗰度咧係睇唔到嗰啲嘢嘅。而家我就會俾你睇下，究竟係我嘅心理作用啊，因為佢可能係我第一次拍到嘅 UFO 啦。 I'm talking about the happy days. Come on and talk about the happy days. The St. Francis Choir featuring Ryan Toby. 歌名叫做 Oh, Happy Day! Hot Six Sinky Yan. Wow.嗱，頭先睇咗啦，係嘛？睇咗個片啦， 睇咗啦。 而家時間咧就係12:17嘅。係。咁啊，你自己講啦。 唔係，我要講翻咧，我又開口中喎。 嚇、啊，係咯。 上個禮拜一咧，阿彭程唔喺度啦。咁、咧，我哋就走嗰陣時候，坐架車嗰陣時咧，咁阿 Jason 又當然係好興奮，仲講緊佢滑水嗰啲 Florida 嗰啲嘢啦。咁佢就話影咗好多 band 帶啊。咁我就八卦問咗佢一句，我話：咦，咁你影到 UFO？影到 UFO 我就知咗是啦咩咁啊！ 真系 影到我真系癫咗啦咁啊嘛！ 咁我就八卦，我就讲一句，我话唔系，你翻去睇下啲带啊！我话你可能你眼 影咗你都唔知噶啦， 我话你眼见可能睇唔到，可能睇带嗰阵时会见到啦。咁第二日节目你竟然又咁讲喎？ 系啊！ 咁我就话吓 嗱，头先咧我哋用咗三个人嘅眼睛啦， 你睇住 rewind 咗起码四次啦， 系啦 rewind 咗四次啦，喺一个好细嘅荧光幕里边咧。初都系睇唔到嘅，咁啊 ，Jason 一教暗少少，话唔系咧，你睇下，你睇下。 因为个 LCD 太光啦，睇唔到嘅。跟住，因为我肉眼当时都睇唔到嘅，跟住我教暗啲嗰个 LCD 就会好明显。 头先系真系睇到嘅。 唔系，同埋因为个Jason 带嚟嗰个系个即系 digital cam 嚟 嘅，咁佢个镜头好细啊嘛。咁但系开头第一次感觉睇唔到嘅，但系再慢慢睇嘅时候咧，系一个喺个黄昏个边，唔系即系日出个边线嘅上边有一个黑色。扁 形嘅嘢系啦， 扁扁地。 其实佢嗰啲闪咧，我就觉得佢唔系闪，我觉得系啲云系打横飞嗰阵时咧，系遮住佢，遮住佢啦，佢穿住遮住遮住，可能佢系定炮咗喺度嘅。 唔系，但就冇可能系飞机咧，因为第一佢嗰个 冇可能系飞机 闪灯。 如果系飞机嘅话， 有冇样？ 唔系，如果系飞机嘅呢个 clip 一定唔系咁嘅样，我一定系 zoom 埋。我你曾几何时搭飞机会见到另外一个飞机侧边飞过，梗系拍佢啦。 同埋仲要系过咗大概五秒到就。 系 冇咗， 系飞得好快啊！吓，即系如果有睇过上次云海介绍我哋喺 BBC 嗰个咧，其实那个速度咧，我觉得系差唔多。 咁啊冇佢走得嗰个 BBC 坚好多。 系啊，你嗰个都走得好快。 系，但系佢影得长啲啊嘛，佢我 你个好短啫。 因为我当时唔系影佢啊，我当时系影紧我头先话俾你哋听，系影紧嗰个日出嗰条靓分嗰条黄色嘅线啊嘛，地球嗰、那个。那個線啊嘛， 死啦 Jason， 幾恐怖啊！ 我嗰日我 屋企睇只毛管動， 但係你知唔知呢一個即係頭先我咪點解會咁同阿 Jason 講咧？其實呢個有個理論㗎，係 咩理論 咧 ？UFO 界裏邊 真啊， 差唔多，因為咧有兩個情況出現嘅。第一個情況就係話咧。因為喺美國好多個 UFO 嘅相片同埋影帶咧，都係有咁嘅類似情況，就係、是、拍緊嗰人咧，當時係乜嘢都見唔到嘅。拍完啦，翻到屋企睇帶咧，就會見到唔知，即係總之喺某個方面咧，就突然間出現咗個 UFO。甚至嗰陣時係有一次去呢個 Las Vegas 附近開參加一個 UFO 會議啦。 開咩啊你啊？開到好檔。 開嘢啊你去？ 開咩啊？ 參加。 啊！你估畫畫啊？ 唔係咁咧。當時有個 UFO 專家嘅，咁佢就係一幅佢自己影嘅一個相片咧，就係點咧？嗰幅相我睇過，好離奇嘅，就係佢喺內華達州揸緊車，佢無端端覺得嗰座山好靚，即係真係一個好似啟示咁，突然間覺得，嗰座山好靚喎，攞住傻跟住影一幅相。佢當時亦都係眼見係幅相係乜都冇，淨係一個山嘅啫、 啊。即係佢一個鏡，即係 viewfinder 嗰度睇出冇嘢。 係啊，同埋佢就算係揸緊車嗰時都見唔到山有任何特別，即係係靚嘅山咁，但係即係暗暗沉沉一個，即係橙橙地啡啡地嘅山。影出嚟嘅時候，嗰、那個山嘅邊邊咧係有隻圓形嘅銀色嘅嘢插咗落個山邊。咁我想我個感覺就係話，因為有啲人咧，因為呢個亦都係阿 Moon 嗰陣時飛碟會長咧，中意講嗰套就係話咧，其實如果外星人係有啲。中意用腦電波去聯絡， 佢已經聯絡咗 Jason， 係啦，真係嘅喎， 多謝多謝， 真係嘅，因為佢哋嗰陣時講一個理論就係話咧，其實佢哋係要等啲人有啲人啊，因為人類係好多係唔 ready 去接觸 UFO 嘅。 即係可能佢個心理未接受到有外星人嘅。 但係係咪我哋電台嘅電波其實佢哋係最易偷聽到嘅？ 我諗如果佢哋有咁嘅科技，我諗佢一定 係一定就係最最易啊嘛。 肯定要個星期一 成日講， 睇下佢哋講乜咁樣。唔係咁，所以佢話有個理論就係，如果可能即係 Jason 咁嘅意思，佢可能搭緊飛機。佢喺嗰個環境，其實佢嘅心理狀況同腦電波已經充滿處可以接受到外星人。 因為我一路 on the way， 每一次開個窗，我都話：哇，有冇嘢飛過咧？ 咁你真係發到好多腦電波。 有冇嘢飛過咧？我成日喺就算我話俾你聽，我揸緊車喺夜晚嘅時候，我話望上天嘅，我話啲星係跟住你嘅車嘅速度，我咪一路望緊佢咯。 究竟係咪 UFO 咁？ 一路望緊睇有冇嘢飛咯，無端端有冇嘢閃啊？嗰啲放大個 focus， 冇望住一點嘅，睇下有冇啲嘢突然間 boom 咁樣。 啊、你咁 過 咁樣揸車， 唔係我揸嘛？哦，我好幸福噶，我成日都扮拍嘢咧。咁啊，喂，我唔揸得啊，我要拍啊嘛。咁啊，唔使揸車 好啦。唔係咁，所以即係佢哋個理論就話，因為個即係因為有啲外星人就會偷聽到你個腦電波嘅諗法。 如果呢個 係 即係， 佢就會係 show 俾一啲 ready 嘅人。即係呢個係阿 Moon 嗰陣時有個講法嘅。但 係 咧， 阿 Moon 就係以前咧 UFO 嘅飛碟會會長， 佢專研究呢啲比較另類嘅嘢。咁嗰陣時佢啲話，同埋有甚至講到有啲即係可以被邀請上去 UFO 或者去到一啲嘅其他地方嘅人咧，通常都係呢啲 ready。 即係我話俾文海聽，我話如果佢請我上去嘅話咧，得我會上去，但係我落翻嚟嘅時候唔好係二百年後啊！地球係二百年後咁啊，但係我啲朋友死曬，跟住冇全部冇人識。 但你係 ready 走嘅真係。 我好想上去睇睇。 你諗下，即係所以 得噶啦，今晚聽到啦，聽到啦，係嘛？ 今晚可能 即係呢個擴熱視野擴闊啊嘛，做咩啫？ 咁等我同阿彭程落咗車先好做。 今晚 adopt 咗我。 今晚係啦。 頭先嗰個嗱，即係唔會係雀啊，係嘛？ 唔會，因為 雀冇可能飛得咁高啊， 冇可能喺三萬尺高空你可以有隻雀。 唔知佢係咩啦，咁啊即係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冇錯，係 UFO 咯，真係 UFO， 即係 UFO。 同埋佢消失嗰下，你就肯定第一冇可能係戰機啊或者飛機，因為你冇可能突然間五秒消失。 哇！你記得留翻佢呢個， 我擺咗入去嗰啲我整嘅 video 裏邊。 你真係 我整咗個箭嘴仔咁樣指住嗰度，大家睇下嗱，我冇講嘢，我唔知係咩嘅，你自己判斷下，我真係唔敢講係咩。 夢想成真，係 好嘢。嗱，都話嗰啲 鼓勵你啊， 拍咗真係富富碌碌，可能係假嘅，可能係會唔會係塵咧？會唔係個玻璃嘅塵？ 你啲聽眾冇得睇，你唔好成日咁樣引佢哋啦。 嗱，我嘅諗法係點咧？因為如果你 zoom， 你講緊係咪即係你驚玻璃窗啲塵？因為嗰個問題就係我哋頭先睇嗰個第一個 shot。 如果 係 塵，佢唔會有啲嘢啲雲片都過佢，即係由嗰個同我嘅眼中間片。 呢個係個其中一樣嘢，就係同埋佢識閃閃地咁樣感覺啦。同埋我頭先嘅感覺就係點咧？你一開鏡嗰時咧，你影住個窗先嘅。 嗯。 如果個塵已經 ready 喺度嘅時候，嗰你嗰一刻已經影到個塵嘅嘛，應該。 嗯。 咁你一路 zoom 埋去，係去到嗰個黎明， 點解我想 zoom 埋去咧？係因為我想有啲鏡頭咧，係楞到嗰個飛機個窗，有一啲咧就係冇嗰個飛機窗，直情係嗰條線嘅啫。咁我就想 zoom 埋去。 點知俾你 zoom 中咗個咁嘅嘢？ 唉，我真係 係 UFO 咯。 係啦，得啦，俾你行到啦，就知道。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I could breath. Your voice can take me there, just like I'm used to me. You are a mystery, just like a dream. Like a prayer 的 Mad House 好啊，咁啊睇完呢个 UFO 啦，咁啊心情好， 即系可能系假噶，即系唔好信啊，大家 唔系系，不过系 UFO 咯，系不明飞， 系啦，系 UFO 咯， 未必系飞碟或者未必 系飞碟，可能系另外一啲飞机，即系。都唔知道，但係就遠睇係扁嘅。 咁如果大家想睇下咧，就真係要下一次搭飛機嘅時候， 係啦，自己留意， 自己留心下啦 嚇。突然間望落去，最近有少少似外星人啦，已經 你癲咗啦，你已經。 因為去咗十日美國嘅之旅，已經其中有一晚咧，已經係俾人 捉咗， 捉咗，跟住就落翻嚟啊。 跟住仲要洗一洗個腦先， 係喎，同埋可能啲傷口以為自己滑水整傷，其實唔係。 怪唔知佢你冇整傷，你知唔知咧？你去美國十日咧，外國嗰同事話啦，佢一定翻嚟啊，唔係斷呢度就整親。 几锡我你话你啦啲人，几开几锡我， 冇事。 你知唔知我冇，我都好 surprise 啊！我今次系连损都冇啊， 咁奇怪。 平时啲沙子系啪啪，哇磨到冇晒块皮啊！彭成成日都同我录录下音无端端，哇你手指又冇块皮啊！哇你今日又冇，但系今次 一支事都冇， 我仲要日日都玩，日日都玩，仲要系 all out 咁玩。炒埋喺嗰條柱度， 我覺得你可以，你可能已經被人捉過噶啦。 我翻過嚟 加啲，我有試過掛欄，但係掛欄掛落我肚度，成個人掛咗嗰條欄。 有冇傷痕？ 冇，冇， 唔得掂。 好彩， 唔得掂喎， 浪欄啫。不過今次真係好好彩啦，阿李成澤都講得啱噶啦。小心拉伤啊！咁我就哦，我好小心噶啦，好小心。 咁好啦，你冇事去之前几鬼腾鸡啊，成日喺度啦。 我惊断脚翻嚟断啊，成日断会太玩得太癫。 睇到担心。 哇！翻嚟跟住有三个月又行唔到路嗰啲咧，哇！ 系啦，而家乜事都冇。 咁好啦，嗰个过一段落啦，有得佢啦，过去咗嘅嘢唔好再提啦，吓，即系呢啲嘢大吉利是见过算啦。 佢话咗唔会俾听众睇嘅， 唔好即系呢啲嘢可能假嘅，所以大家唔好咩。 嗱，咁我入正题啦，好 啊好啊。 嗱，咁我哋黑色星期一咧就系讲美洲嘅玛雅文化嘅。 冇错。 哇，玛雅直情系一个非常之神秘嘅呢个文明嘅种族啊。 冇错，因为咧。我谂系要讲翻少少嘅历史背景咧，因为我惊有啲人即系沟乱咗一啲历史咧。因为你知道咧，我哋发现呢个美洲新大陆咧，都只不过系五百几年啫嘛。即系嗰阵时诶讲紧西班牙啊哥伦布。虽然啊哥伦布呢个 topic 第时有机会再讲啦，因为可能哥伦布都系另一个哥伦布嚟嘅，而家讲紧吓阴谋论嘢啦吓。咁哥伦布发现咗美洲新大陆之后，其实我哋都只不过系大概五百几年嘅历史。咁你五百幾年之前咧，係冇即係全個地球喎，咁樣係冇人知道有一個美洲喺度嘅，即係包括嗰陣時最可以話係最文明嘅，包括羅馬又好、中國又好、希臘又好、埃及又好，都冇人知道有呢個美洲大陸。 點解？因為佢哋唔知道地球係圓。 可以咁講啦，因為嗰陣時我哋人類仲相信緊地球係平噶嘛，我哋其實係好蠢噶嘛，我哋相信咗幾千年地球係平，即係除咗希臘人啦，希臘人好早就覺得係地球圓啦。咁去到後來，咁你去到美洲，西班牙人登陸咗之後，咁之後一路好多嘅所謂嘅殖民時期啦，咁有好多人入白人即刻由歐洲嗰邊就去到加勒比海啦，登陸咗去美洲中部啦、中美洲啦、南美洲啦等等嘅地方。咁嗰時先開始啲人就揾到一啲嘅遺跡，尤其是係近住加勒比海嗰邊嘅尤卡坦半島咧，即係中美洲咁咪忽島，即係突咗出嚟少少咁樣嘅嗰個位置啦。咁就啲人發現咗一啲嘅石砌嘅一啲嘅建築物喺度嘅。咁開頭啲人覺得，咦？喂，呢度原來講緊係有文明，即係除咗你佢哋認為認錯咗個印度人係印第安人啦之外，即係佢哋以為嗰度印度啊嘛，佢哋以為係由歐洲搭過船過去就去到印度噶嘛，點知 啊？點知去錯咗？ 係啦，去咗係美洲。咁一見到啲印第安人就話 India 咁就 Indian 啊咁樣，之後就變咗印第安人。咁佢哋一路都以為係冇文明嘅，即係呢啲人。咁但係佢見到啲可以話係一啲幾有數學計算嘅建築物咧，喺成個半島裏面出現。咁後來就有好多嘅考古學家 其實呢由西班牙人去到南美洲、中美洲的時間呢，其實他們都不知道有很多的古代的建築在這裡，是慢慢慢慢再被人發掘出來呢、其實是差不多真真正正被人知道整個瑪雅帝國是帝國，我講緊由墨西哥掃落去到即係中美洲近接近南美洲嘅危地馬拉等等咧、已經成個係一個成個帝國咁大嘅一個瑪雅帝國。咁嗰個面積係好大㗎，即係講緊係大過當時成個嘅希臘，實大過成個嘅羅馬，係咁大嘅帝國嘅地方。咁去到近100年嘅時間，先慢慢開始啲考古學家真係開 係啦， 發掘多啲。喺啲森林突然間可能撞咗嚿石，突然間，原來係一座廟咁樣。而之後再揾得多，再揾得多嘅係最誇張係嗰啲所謂嘅金字塔啦，即係一座座嘅石砌嘅金字塔，就唔係埃及嗰只金字塔。 呢個係呢啲金字塔係咪仲早過埃及嗰啲咧？ 嗱，佢而家冇正式去肯定究竟邊個早啲遲啲，不過咧喺中美洲即係瑪雅嘅金字塔嗰一群裏邊咧。最基本佢哋相信嘅就起碼係公元前2500年到，其實就同而家埃及開羅嗰扎咧係差唔多時間嘅，即係講緊都係4000多年歷史。咁、甚至人估緊咧，瑪雅呢邊咧又應該係差唔多去到公元前三千幾年嘅、即係啲人估緊可能唔過而家所謂嘅埃及嗰邊啦。咁、但係咧兩個嘅結構係唔同嘅，因為埃及嗰邊咧就全部係平滑嘅。尖頂嘅一個咁樣形式，佢哋嗰啲唔係嘅，佢哋喺一純粹係似啲樓梯級嘅，一級級級級級，唔會係平滑，係每一層每一層每一層每一層，去到個頂部咧係平嘅，唔會係尖嘅，咁就起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大型金字塔喺度，細嘅又有好多，大嘅又好多，級型嘅廟又有好多。咁而家揾到，即係你講緊，淨係講緊個由卡坦半島啦，即係計埋當即係嗰忽中間嗰堆啦，即係唔計埋外圍嗰集，或者紅呢個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嗰啲都唔計啦。嗰度全部已經淨係大大話話，而家揾到嘅有300多座噶啦。 哇！三百幾座 係講緊係300多座大型嘅級梯型嘅金字塔。但係你會覺得好奇，因為你諗下，如果有咁高度嘅文明，全世界冇人知道。 當時的文明又點解會無端端喺嗰度發掘，而點解無端端又會突然之間咁樣？ 係啦，冇錯啦， 冇咗 啦，冇咗，即係完全係因為去到嘅時候咧，都有個即係當然啲雖然即係白人咧都係比較侵略性強嘅，當年嚟講，咁你去到南美洲、中美洲咧，其實都。歷史上都不能不認嘅，即係我 西班牙人係西班牙侵襲，話佢哋可能係發生咗一場戰爭啊，戰爭啦，或者係瘟疫啊，亦都可能 全部死曬 太空人這個外星人 呢度就估啦。咁但係當時即係因為其實有啲人就誤會咗一個即係其中開頭我去睇研究文化，即係研究瑪雅文化嘅時候，我都誤會咗一個點嘅，就係嗰陣時咪講到西班牙人帶住啲歐洲人嚟到呢、這個中美洲嘅時候咧。就以為係嗰陣時可能同啲瑪雅民族啲咩鬥翻之後，可能有啲激戰啊等等，咁可能死咗咁等等。但如果你再清楚去睇翻成件歷史事件嘅話咧，其實由西班牙人去到美洲嘅時候咧，瑪雅帝國已經係不存在㗎啦，即係當時已經冇曬呢班人，而 即係啲人已經走曬啦， 已經消失曬㗎啦， 冇咗定成個民族定 係成個民族。咁有啲所謂嘅遺民啊，即係而家有啲人認為可能係當時嘅瑪雅帝國嘅嗰啲奴隸嘅後代， 但係佢哋係好似佢係咪嗰啲即係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係National Geographic 啫嘛，咁係咪好似印第安少少，但係就又唔係話好印第安 係啦係啦，佢哋真真正正嗰隻部族咧就係點咧？直情係如果你直情同印第安人去比咧，嗰個樣咧係完全唔同樣嘅。佢哋直情係個鼻咧勾到咧，即係大到咧係你一望落去係一個冰鷹鼻，個額係好高，嗰個面係向前傾咁樣嘅一個。 好多人都話喺度嘅， 係同埋係嘴唇係好粗嗰種嘅，但全部係咁嘅樣嘅。同正常而家睇緊嘅印第安人咧，就全部個樣係唔同。咁而當時啲西班牙人去到見到嗰扎嘅所謂嘅中美洲嘅人咧，係一啲 mix 咧，即係有啲可能係已經係嗰批瑪雅民族嘅奴代係奴隸嘅後裔啦，同埋一啲 local 嘅印第安人咧一啲嘅混種而成為嘅。即係當地嘅原住啦，咁後來打仗啊或者殺嗰啲咧，都係嗰啲原住居民，就唔係嗰個瑪雅帝國啲人嚟嘅。咁於是乎咧，咁啲人就覺得，哇！咁其實好奇喎，因為你講緊係嗰成個帝國 不但只是一夜之間消失，那些民族又消失埋。 嗯， 咁當時其實好多考古隊，其實而家好多考古隊都繼續。佢做緊呢個發掘係啦，就係想知咁你，因為而家最針對性就係嗰啲成個帝國嗰啲高層啊、皇室啊、祭司啊、皇帝啊、官員啊等等，咁佢哋曾經發現咗好多嘅棺木噶嘛，但裏邊係冇屍骨噶嘛，係啊， 即係連呢、這個連骨頭都唔可以 study 到佢哋以前嘅、 有，遲啲我同你講有幾單 case 係關於嗰啲屍體，但嗰啲屍體就並唔係 exactly 唔係真真正 咁會唔會係嗰啲屍體因為係俾人已經偷咗嘅，所以揾唔到咧？ 係呢、這個咧就係佢哋覺得都冇乜可能嘅事，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埃及一個已經係當時咁文明嘅地方，仲係每一日都掘到木乃伊啦。找到一些棺木里面收藏着一些古代埃及人的尸体，他们已经，你想想木乃伊其实在 大英博物馆啊、法国啊、这个开罗博物馆、其实是很多很多尸体可以被人研究这个埃及历史的，即是抽 DNA 啊、抽那些木啊、抽那些布啊， 即掘到很多都混在那里， 没错，即是很多是 木乃伊。如果你条尸啊撞在这里突然间被人不死之后混了去混了去第二转有人围观， 是啊， 你说几尊重的。 唔係我哋現代人係咁噶嘛？ 研究歷史要唔係我哋點知咧？可能一個光榮 都算都算好噶啦。你去睇下大陸嗰啲乾屍陳列，咁係銷售部喺隔離賣 souvenir 噶嘛？ 賣割塊肉俾你咁樣係嘛？ 我遲早驚佢會咁。咁但係你瑪雅嗰度係直情你冇呢啲研究，你冇嗰啲屍體，你冇嗰啲陪葬品， 佢更加神秘喎，好似睇落 更加神秘。咁佢即係而家翻查歷史咧，咁約莫估計嘅情況就係1100年到1400年前，即係公元600年至900年間咧，係成個帝國係一日之間突然間唔知咩事，突然間就 冇揾唔到任何記載，揾唔到任何歷史係 揾唔到任何記載， 文字上或者石刻上嘅記載。 係啦，呢一個咧係到而家咧都冇一個我講係而家，因為可能嚟緊遲啲有機會有都唔定嘅。 又 National Geographic 又現場直播嘛，跟住又嗰啲係嘛？ 你唔好咁話佢啦。我雖然嗰日都同啲朋友講，雖然可能唔知係咪 National Geographic 俾人整蠱，俾人 佢哋唔係咁 standard 嘅，因為 唔係嘅，佢十年就係一次俾人揾笨嘅。當年1989年，佢都係印尼俾人玩咗一次，話發現咗個全球唯一現代嘅石器時代嘅人，咁嗰條村成個村啲人係扮俾 National Geographic 睇噶嘛，咁後來係俾人揭穿咗個節噶嘛，咁所以唉算啦，我都覺得咁但係講緊瑪雅嘅時候，因為而家。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出現咗，就係、當時咧，其實仲有好多個瑪雅嘅文字嘅，同埋即係瑪雅文字好得意嘅。 而家冇人識讀， 唔係有人識讀，但我依家慢慢講嗰個歷史背景點解會出現咗。佢有嗰啲係象形文字嚟嘅，一個方形好似框框地，入邊有個公仔嘅。咁佢啲公仔咧，即係因為而家講緊所有遠古嘅文明咧，都係用象形文字嘅，包括中國啦，包括埃及啦，包括呢、這個而家講瑪雅就瑪雅啦。即係全部用象形文字咧嚟到去演變出嚟嘅。咁瑪雅咧就你如果睇落去啲金字塔嗰啲相咧，或者你去到現場睇嘅時候，你咪個個見到一個人企喺度，有啲符號標誌咁樣嘅。其實每一個標誌咧係好一個好演化咗好先進嘅一個發音系統同埋語文系統嚟嘅。即係等於我哋中文 唔係話求其， 唔係求其嘅， 同埋唔係一兩年內整嘅，係好耐。係 啦，好耐冇錯。因為佢嗰時而家啲研究就係話，每一個公仔可能有個人喺度啦，嗰其中一個。有即係每一個樣唔同嘅，就代表唔同嘅發音嘅。 哇！即係好犀利。 係啦，即係佢有啲樣係冇口嘅，代表點發音？即係眼望上嘅點發音？即係眼望下 喺邊啊？係 啦， 用個鼻啊發音啊，定係條脷啊咁樣？ 係啦係啦，咁同埋佢每一個人嗰個四周咧係有乜嘢擺喺度咧，就唔同嘅發音嘅。咁以前呢啲嘅用呢啲文字去寫嗰啲歷史檔案啊，即係講緊瑪雅民族嘅歷史檔案，同埋佢哋啲所有嘅傳說故事咧，其實以前喺西班牙人嚟到嘅時候咧，仲有一大批嘅啲檔案嘅書籍咧，係喺啲廟宇度係印第安人係攞咗嚟自己睇，同埋有啲係佢哋覺得自己係好似瑪雅人嘅後裔去讀嘅。 哦， 但係點解會冇曬咧？咁啊，真係多謝天主教啦。 做咩啊？焚书 先 啱，你 焚书坑儒， 冇错冇错。其实咧呢件事咧，其实天主教喺几年前已经道过歉噶啦，就系咧佢当年咧十五世纪之后咧，有一批嘅西班牙嘅传教士啦，咁就去到呢个中美洲、南美洲咧，就想令到呢、這个佢哋觉得系玛雅嘅遗民啦吓，当然佢唔系真真正正嘅玛雅民族啦吓，就系即系印第安同玛雅嘅遗民啦。 就見到佢哋用呢啲咁嘅文字，即當時仲有人識用呢啲文字過，講緊係四百幾年、五百年前。咁嗰啲傳教士咧，就第一件事就揾一個人去學識咗英文先，即係揾一個 local 嘅人學識咗英文之後咧，就叫佢將手上邊嘅聖經 翻譯 翻譯做呢啲文字，就叫佢哋改信基督教同埋即改信天主教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當然咧攞住把刀，你唔信咧你就死。 又話冇殺人嘅。 所以之後 十界裏面又唔曬係咯， 所以咪後來道歉啦佢哋。咁但係咧最慘嘅地方係咩咧？後來咧，但係呢個係佢哋即係嗰班土著好醒目啊，因為咧嗰啲嗰個傳教士係唔識睇嗰啲文噶嘛，其實佢哋唔係讀緊聖經，佢係讀翻自己嗰啲馬雅文 字係 啦。咁後來俾嗰個傳教士知道咗咧，就發曬脾氣，咁啊將全 唔寬恕別人添， 係啊，就將全個區係講緊全個區嚇。整个中南美洲所有的玛雅文献烧晒。 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到今日我们人类还是傻傻更更不知道外星世界不知道什么文明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人类。 是的。 愿你懂得怎么欺骗自己，难道你会分享他的天地？若有空便来缠住你，他会伴你几星期。就算相恋不等于禁忌，现在没法不妒忌。如若你能爱上他，当天我怎么爱你？就算可以原谅你变心都好奇，你会问他一世纪如何还能服气？拿他跟我比，如果我是你，宁愿孤单地独个看出戏。如果要做戏，求你换场地。难道你的心其实没有死？无论是否满分，找个绝对比我好的人，日后才能无悔爱惜你。若你肯挑选他，怎么自卑？难道我会蠢得不懂闪避？面对他，若能沉住气，的确令我太稀奇。就算相恋不等于禁忌，现在没法不妒忌。如若你能爱上他，当天我怎么爱你？就算可以原谅你变心都好奇，你会问他一世纪如何还能复辟？拿他跟我比，如果我是你，宁愿孤单地独个看出戏。如果要做戏，求你换场地。难道你的心其实没有死？无论是否满分，找个绝对比我好的人，日后才能无悔爱惜你。能服气，拿他跟我比。如果我是你，宁愿孤单地独个看出戏。如果要做戏，求你换场地。难道你的心其实没有死？无论是否满分，找个绝对比我好的人，日后才能无悔爱惜你。 佢系黎明，歌名叫做《你要懂得欺骗自己》。咁啊，曲词唔系，应该系话曲编监制咧，都系佢嘅 friend 李仲德。 哦，词 系林夕， 真系咪佢添？你话 好咁啊？头先讲开就呢个，我哋自己咧就令到自己蠢嘅啫，因为我 烧晒所有嘢， 我啲人就走去烧啲嘢，嗰啲人去斩嗰啲人，咁嗰啲人咧就又暗口，跟住唔知咁。其实我哋最蚀底， 系我哋系最蠢。 跟住 咁，但系咧。庆幸嘅一样嘢嘅，庆幸有两件事，一件事咧就系所有嘅玛雅文字同埋一啲嘅历史记载等等嘅嘢咧，佢哋就好似我哋中国咧以前啲古代壁画啊，不及啲古墓里边啲雕刻咁咧， 写晒喺埲墙度， 就刻晒每一座金字塔嘅外墙啊、内墙啊，就全部都有晒呢啲嘢嘅。咁以前咧，因为我哋系四百几年前咩，我哋烧晒人哋啲嘢噶嘛，咁啊呢几百年嚟咧，都我哋系真空噶，即系对于玛雅文明。 係完全唔知佢哋做乜，亦都咧我哋咁。即呢幾百年嚟咧，我哋都唔知道原來嗰扎嘢刻喺上面嗰啲即金字塔啊，係 啲乜嘢？ 即唔知係文字嚟嘅，即我哋以為係圖案嚟嘅啫，即覺得哦幾靚啊。 不過你唔敢講，我都覺得以為係即睇開。 不過一定會有啲意思㗎啦，你聞得咁多，同埋你聞得喺石度。如果你寫張紙度就話，即可能係啲咩咩， 但係竟然會咁仔細、啊。 你咁有人喺當年紋喺個石嗰度、嗯，你要作嘅，要心機嘅、嗯，你作咁多一定係有意思。 啱，即但唔係，但開頭大家都唔會咁諗噶嘛，因為你冇人、嗯、即係講緊，即係我係講緊一樣嘢就係呢四十年之前，即係我哋而家在世四十年之前啊，嗰三百幾年係冇人識得睇任何一句嘅漫畫文字。嗯、 但係而家有啊， 嗱而家有， 點 解 咧？ 點解會有咧？ 我哋咧就要多謝一個人就係、是、希特拉。 嚇！ 雖然我咁樣講好似好衰，但係咧。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现在督爆希特拉的秘密啊。 阿希生你听说了。 有两个人死了先喎。你都好尊重喎。 千祈不要显现就得㗎啦。咁唔係因为呢好多人都唔知呢嗱大家知道希特拉系一个独裁者啦系、啊、一个啊有啲人话佢昏君啦。但呢佢同我哋三个人一样㗎就系佢系一个灵异爱好者嚟㗎。 吓、 啊。去呀。 系冇错冇错。希特拉系一个好出名喺德国当时啲政府都知嘅一个好鍾意研究所有靈類或者係靈異嘅嘢佢都研究嘅。所以当时呢佢係將點呢佢係每一次侵略所有嘅欧洲国家嘅时候呢佢第一件事係做咩呢咁唔会佢第一件事係將呢所有当地嘅图书馆嘅古籍係全部攞晒返去自己国家嘅。 嘩 係所有係啦。咁係每一個地方嘅立，每一個地方嘅立。咁咧立立下咧，就原來發覺咧，巴黎啊、西班牙啊、其他嘢咧，原來有好多當時嘅考古學家咧，即係原來係當年四百年前嗰啲天主教嘅神父去燒嗰啲書嘅時候咧，其實有啲神父嘅助手咧係唔捨得嗰啲書俾人燒， 哦、 就偷咗一部分咧就翻歐洲嘅。 嗯， 咁呢啲咧就我哋而家要多謝佢哋啦。當然可能唔知當時如果邊個神父知道會打死佢。咁原來偷咗歐洲，而呢啲嘅手抄本啊，佢哋叫做瑪雅手抄本咧，就原來收藏咗喺唔同嘅巴黎。 即係而家仲係有呢一啲嘢喺度嘅。 係啦，係啦，有嘅。咁就收埋咗喺歐洲當時嗰啲私人嘅收藏家手上，同埋啲政府嘅博物館裏面。咁、希特拉咧就逐家逐户就搜曬所有包括瑪雅文明嘅嘢啦、預言書啦、即係洛齊丹馬士嘅書啦。 佢嗰啲咁洛齊丹馬士係咪當時嗰啲瑪雅人咧？ 唔係，呢、這個就唔同，即係洛齊丹嗰時嗰陣時，法國預言家咧，咁佢攞埋嗰啲書啦、嗯，所有講預言啊、靈異等等嘅嘢咧， 八卦 係啊，冇錯，佢攞翻曬，甚至我講埋一個， 咁佢即係睇過自己會點樣死 咯， 係啊， 咁佢就係計算咗先嘅。 當時如果你講緊係洛齊丹馬士，直情佢話，因為 寫到明 係 點 啊嘛，佢自己 Hitler 有個人係統治歐洲，佢直情講咩啊？因為天意要我統治歐洲，所以佢統治歐洲噶嘛嗰陣時， 佢話 㗎。佢係捧紅洛齊丹馬士嘅人嚟㗎，係啊 ，Nostradamus 要多謝， 係啊，要多謝佢㗎。咁但係咧，佢仲誇張到點咧？佢當時因為佢相信，又要講翻少少有趣嘢，即係題外話少少啦。佢當時係點解要統治歐洲？覺得自己日耳曼族係好得嘅咧，最即係民族之中嘅 number one 㗎嘛？佢覺得，因為當時佢哋相信一個傳說，又係嗰啲古卷講嘅，就係話咧，佢哋呢個民族咧係有一個叫做Ian 嘅一個。巨人，或者神人嘅民族啊，原来佢哋就系佢哋嘅后裔，即系德国人就系佢哋嘅后裔，甚至咧希特拉咧系派过一批嘅特使啊，系去咗去咗呢个中国嘅西藏啦，去揾呢个伊人嘅帝国以前佢哋嘅祖先，因为原来咧佢哋喺文献里面记载咧呢班人咧。是去了喜馬拉雅山的西藏的。當然啦，呢班人冇翻到嚟啦。咁希特拉當然都揾唔到啦。咁你諗下，所有嘅嘢俾佢攞曬喺嗰度，佢所有嘅包括啲瑪雅卷都喺嗰度。點知第二鑊嘅文明大屠殺啦，就係咧盟軍咪反擊嘅，好炸唔炸就炸爛曬。希特拉嘅圖書館， 哎呀，咁啲嘢又冇， 又係人類令到自己， 唔係啊，係天意。 咁 但 係天意 咁咧就炸到所有希特拉搶翻嚟嗰啲古卷咧，絕大部分都消失，包括佢搶翻嚟嗰啲瑪雅古卷。而當時咧係佢有其中一啲嘅守衞咧，係覺得 因为一路烧紧噶嘛，好多啲盟军啊、炸弹啊，或者系一啲盟军入咗嚟之后，反而烧翻希特拉啲珍藏嗰啲咧。咁有啲嘅守卫咧，系觉得见到啲古物喺度俾人烧紧咧，系喺火堆中系攞咗几个走嘅。咁其中而家咧，剩翻讲紧系而家剩翻喺全世界，得翻几多卷嘅玛雅手抄卷咧？ 几多卷啊？ 四卷。 吓，系啦，四卷系真系当时佢哋 手抄嘅。 你有冇睇过啊？ 我冇睇过。 系喺边度咧储存？ 嗱，其实咧。做你节目真系衰啦，我又要爆啲秘密，其实有五卷嘅， 有一卷啊，你 唔系咩？唔系， 一巴打死佢， 唔系 烧咗佢啦， 唔系，我有一卷仲得了嘅， 唔系变咗只厕纸系嘛？ 咁其实呢个世界而家我知道有五卷嘅，我唔敢讲嘅开头， 其中一卷假噶， 唔系咁咧，有一卷咧，其实而家分翻噶啦，咁样咧，有一卷咧而家系叫西班牙叫马德里抄卷，咁喺马德里嗰度嘅，一个巴黎抄卷，有两卷德雷斯顿抄卷就喺德国咁样嘅，有一卷咧起谈添，有一卷咧我知道而家系喺美国一个私人嘅富商珍藏住，系自己嘅博物馆里面收住嘅。咁佢话俾我哋听系有一卷啫，但系究竟系咪佢仲有多啲咧？咁冇人知啦。 咁点解冇人会去佢嗰度偷嘛？ 唔系，因为佢定时都会俾啲考古学家去研究，即系佢会系啦，佢会例如你真系研究呢啲嘅考古学家咧，佢系会你屋企你嚟我屋企睇， 佢俾你摸嗰嚿嘢。 即系佢真系研究嘅话，佢会俾嘅吓。咁但系当然咧，佢话有一卷啫。你知道啲美国嘅考古学家系，唔系美国啲有钱佬系。可以成座成座堡壘買翻去美國噶嘛？啊，當年啲美國有錢佬，咁當然有幾多仲喺度唔知，但係鋪咗面嘅有五卷嚇，照我所知，地底唔知，但希望地底有啦。咁於是乎咧，啲人先至開始睇翻嗰啲古卷，開始揀即係計翻嗰啲排位啊、讀字啊，先至開始知道哦，原來啲讀音係可以讀到嘅，啲字原來每一個係有咩解釋，開始去讀，開始去研究。而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咧，瑪雅文明嗰啲字咧，識得睇同埋識得讀咧，都係 全世界第一個。 唔係，係有都有，唔係少，但係真係好少。 唔多。 但係全球咧，講緊識得讀同埋解答緊呢啲字嗰啲歷史背景啊，講緊呢啲傳說嘅咧， 睇得你啫。 唔係，但係我真係好想學嘅，但係只係有二十年歷史啫。 系 系好短，短得好紧要，即系话 但佢哋识得读翻已经系一个奇迹。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 断断， 仲有其实佢都几神奇。每一次呢嗰啲玛雅嘅即系遗迹嚟剩翻来啲嘢咧，俾人烧亲咧，俾人毁灭亲咧，都有人肯，即系都系 啦，天意 真系啊，系咯， 天意。但 系 佢又唔俾太多你， 少少 足够你知道有佢哋嘅文明， 系 咁多嘢， 系啦， 以后唔好再问，唔好见。 唔会得噶啦，呢啲一定要揾啦。唔系，但系佢竟然可以系因为呢啲嘢咧，而我哋呢廿年先识得睇翻佢啲历史，先计到原来，先讲即系先啲人讲到点解话呢个玛雅民族原来系比我哋想象中，即系我哋想象咗三百几年啦，比我哋想象中咧更加有历史， 更加有历史， 同埋更加咧系有科学嘅。證據咯 嚇，咁啊陣間喺我哋一點鐘嘅新聞之後咧，阿雲海咧就會講下點解同埋佢哋做乜嘢係會咁 科 學咁高咁高咧，同埋咧點解會係預言到咁多嘢咧，同埋咧點解預言咗2013年？ 2012年 係 廿二號， 叫做咩？叫做世界末日咧？ 佢哋可能係咁講。 一點鐘嘅新聞之後，你就會收到呢啲知識。咁啊，留低咯，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Into my room he creeps without making a sound. Into my dream he peeps with his hair all long and hanging down. How he makes me How 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im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im a while She brushes the curls from my eyes She dropped her robe on the floor.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on the bureau, and the darkness is a pillow once more. How he makes me quiver, how 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im,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im a while. 这首歌叫做 Stay a while， 讲到都沉啦。 Stay a while， 叫你 Stay a while 啊。 失望。